写给自己的父亲的歌。汪峰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《圣无所求》，当中他以爸爸的身份为女儿写下了《向阳花》，又以儿子的身份为去世的爸爸写下了这首《爸爸》。一个很少有时间去陪伴女儿的爸爸，一个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儿子，在奇妙的身份的转换当中，也让人感叹生命竟然有这样的交替。这是汪峰最温柔的一首歌，但却不是我们习惯的温暖和深情。他唱出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警醒，提醒着我们要珍惜生命中最爱我们的那个男人。 爸爸，我一直带着你，从未忘记。在北京、纽约、伦敦和悉尼，把你撒进每一座美丽的港湾，把你融进繁荣的浪花里。爸爸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。在天堂里，你能听到吗？我为你唱了这段旋律，那是第一次在你面前放声哭泣。当工人把你身上的白布掀起，你依然像过去那样的沉默安详，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些叮咛。爸爸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。在天堂里，你能听到吗？我为你默默祈祷的声音。过去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，每天总会整夜开着电视，因为他的生命里突然没有你，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。爸爸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为何你如此匆匆的离去？在天堂里，你能听到吗？我